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Hi， 大家好啊！隔咗一个礼拜，咁咧就又见面啦。星期三晚，本土最前线有我同阿台长啦，继续。咁咧就风雨飘摇。啊！呢、這個風雨飄搖呢四個字咧，都用咗好多年啊，真係用好多年嚟講啦。咁呢咁多年嚟咧，都風雨飄搖，就越嚟越搖。咁咧搖到幾時咧，見唔到我哋都未知嘅。咁啊，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我哋先啦。即係點講咧？而家去到一個唇亡齒寒嘅一個地步，係即係已經唇亡咗啦，晨早。咁而家啲齒就都亡緊。點解咁講咧？即係話。共產黨不嬲都係叫團結大多數，就攻擊 打擊 啊，極少數，擊極少數。咁咧就會圈出一啲叫做大家都覺得壞分子出嚟咧，就唯有去圍揼佢，就話嗱，大家咧就睇下呢個壞榜樣啦，千祈唔好似佢咁樣，千祈唔好講港獨，講港獨咧就下場只有死，你唔講港獨咧就好地地冇事噶啦。哦，咁啊好地地冇事，咁唔好講港獨，咁啊打死港獨嗰條友啦。咁然後咧轉個頭咧，共產黨又個圈咧又唔同咗啦，又圈第二班人出嚟啦。唔好講自決啦，講自決咧就死啊！咁啊好啊，打死自決啦！打死完自決之後咧就咩？哦，本土，哦，跟住仲有啲激進泛民啊，乜嘢泛民啊，屌咁嘅嘢。去到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啦。今個禮拜就 教協， 唔係教聯會，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係啦。教協咧就台長可能要麻煩你咧講下個歷史，即係佢係點樣嚟啊？ 在七十年代咧，就嗰陣時係有一個即係所謂薪級表啦，咁就應該係教師啊，但係教師佢係講緊應該就喺師範出嚟嘅，因為你哋呢個年紀可能唔知咩叫師範啦，因為以前係有三間師範學院嘅， 咁三間師範學院啊，以前 係啊係啊嚇， 喺邊度嚟啊？係即係咩意思？羅 富國嘅柏立基咯， 即係啲私校咁嘅意思啦。 唔係， 我師範即係我教師大學，即係 教師 教師嘅培養教師嘅 專門培養教師嘅一啲學校。 因為台灣佢應該嗌師範㗎嘛， 唔係師範大學同師範係兩回事。 我又唔同啊， 唔同嘅嗱。而家就教大學啦，其實即係等於師範大學啦。 嗰陣時有投過票噶嘛，嗌師範大學啊，定係教大學啊嘛，仲有啲人投咗教大學啊。 係嗱，咁但係我自己都考過師範嘅嚇，收咗我幫我讀啫。咁就係、是、其實就俾大學出嚟嘅學生去進入嗰個教師呢個職位個薪級表係計咗嚇。咁、當然先頭話就係你都因為呢件事咧，就即係去同政府係周旋啦，港英政府啦咁。在呢個時間就組織咗，即係搞咗呢個教協呢樣嘢咯。 即係七幾年嘅時候。 七幾年嘅時候咯。 咁但係幾年歷史啊嘛，係嘛？ 差唔多五十年㗎啦，差唔多五十年㗎、過多兩年就五十年㗎啦。嗱就即係大家唔即係今日睇到教協佢喺銅鑼灣嗰度有一個咁大嘅超級市場，或者佢自己自置物業。因為而家應該可能你都要講啦，就係而家盤數點搞先？因為另外解散因為後邊咁大嘅資產，咁嗰啲資產跟住點咧？咁但係司徒華當其就有呢個軟件咯，就佢搞一下，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會即係集合到啲資源去做呢樣嘢啦，即係買呢啲會址啦。但係我哋當其親身經歷過最緊要就喺七十年代末期咧，其實一單嘢就即係佢發動出嚟嘅，就嗰陣時有間學校叫金禧，你即係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唔知啊， 金禧事件就係因為個校長就涉嫌係可能有啲即係帳簿唔清楚。咁就啲教師就問嗰陣時候就炒 Q 咗啲教師，咁啊收尾搞到好大件事，就搞到即係直情係上街示威。而上街示威唔係即係今日當然覺得好小兒科啦，但係當其時就好大件事嘅，因為點解都未試過嚇。咁、我哋都有參加嘅，即係我哋參加先唔係我哋教師或者咩直情係阿司徒華 call 碼，就啲教師出嚟就即係上街示威，跟住喺維園集會。咁 這個是經歷了在這個六十年代六七年六七年六七年六七年暴動之後是第一次有即有這麼大型的群眾運動、 啊、那時候可以大約有多少人到多不多、啊、 多的以我們當時來說都去到成幾萬人的 幾萬人都很多即因為一單這樣的校內的一些貪污事件、啊啊、那類東西就搞到幾萬人上街、 啊啊、 那我相信應該有些東西觸動了群眾有些東西共通點大家都覺得很氣憤咁講 啦， 咁講啦，都走埋出嚟。 係係啊，唔敢話先。咁當其時我哋就比較細啦，咁見到嗰個情況，我哋見到係唔啱，我哋梗係出嚟。但係而家同嗰種唔啱同而家比，真係好遠啦，大佬係嘛？但係即係嗰陣時嗰個社會嗰、那個，因為好保守啊，即、就、係、是、對於呢啲嘢覺得哇，真係好勁喎！喂，拖咗成即係全部教師出嚟喎，咁即係實際上已經成即係形成咗個工會啊嘛，係嘛？咁自此之後就即係去到呢個八十年代啦，咁跟住就有中英談判啦。咁當其時就好多人都係咁，即係跟住落嚟，譬如呢個六四事件啦。咁教協其實就係而家你組成所謂泛民其中一個要素嚟 嘅。嗰陣時我哋講嘅就係呢個支聯會、教協同埋 民主黨。 民主黨 係三位。但係民主黨未係嘅，其實當其時最初係講同盟，即 係 後來加咗呢個會點。咁但係成個基礎都係八九年之後。因為開始有一個即係選舉，咁阿華叔佢當時因為喺個八十七十年代開始已經搞呢個社會運動，咁佢嗰陣時就即係能夠有呢種咁嘅號召力去融整合到幾 同埋去到即係八九年，即係佢成功 cap 緊咗一個好領導嘅地位啦。 係 即係大家可以當佢係黃之峰咁樣 keep 住蒲頭蒲咗好耐啦。咁又即係好有朵啦，咁樣就變咗一嗌咧，就好多人認識佢啊， 係係啊 咁樣。 咁仲有佢選過立法局噶嘛？啊，咁佢當年選就佢對個對手就係杜葉石恩啊嘛。咁你攞嗰本書落嚟俾大家即係睇睇啦，即係而家個白色嗰本，你記唔記得？ 記得嗰本。 咁你攞俾就唔係叫大家讀俾大家睇，就知道有咁嘅書。即係如果大家想知道嗰件事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睇睇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入邊佢透露一樣嘢嘅，其實係共產黨嚟嘅。 首先係個即係個封面就殘體字嚟㗎啦，大江東去就殘體字嚟嘅，就司徒華本人自己寫㗎啦，係嘛？司徒華唔知乜嘢睇唔到啦，嗰啲字 印章嚟啊，佢印章嚟㗎嘛。 咁入面都講咗好多嘢嘅，話不撤退啊，反倒退啊，對後輩嘅期望，我與老愛國的情義。啊！是誰出賣香港的民主？咁咧就係講佢 嗱呢度有講埋五區公投嘅呢度，有講埋五區公投嗰個事件 嘅，即係基本上係講咗佢呢一生人從政嘅嗰啲見聞啊、經歷咁樣啦。咁其中咧，即係震驚全世界嘅有一頁啊，係嘛？即係講到佢自己真正嘅身份，即係可能係就好似問國籍咁樣啊，究竟你邊個國家嘅人咧？即係喺政治上。問到你究竟你是哪一個派系的人呢，究竟講到尾你政治你是屬於哪個，你是哪一道呢、 嗯、 那他自己都有個答案出來、嗯、他就說當時是不是一間香港的一間中學來的、 嗯、 配橋還是哪裡呢、 嗯、 就是在一個地下室這樣、嗯、就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是吧？那就是其實類似一些宣誓入會的儀式， 入 會那最後呢就是、阿司徒華咧，當然佢係即係其實佢係共產黨員嚟嘅，即係佢係有進行過啲儀式啊，入過會。咁但係咧，就佢都講咗句，應該係佢講嘅，喺黨外做事咧就更加方便啊，即係比起黨內做事更加方便。即係佢意思係話，我孭住黨員咧就唔即係呢個朵咧就唔方便做事。如果我唔孭住黨員呢個名咧，秘密黨員啦，簡單講，秘密黨員咧。就更加好咧，為黨做事啊，咁樣。咁所以咧，由司徒華所領導嘅所謂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各樣嘢啊，佢搞嘅呢啲咩支聯會、教協，全部咧都係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咧搞出嚟嘅，就係咁啊。咁所以去到八九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六四大屠殺發生嘅時候，本來就即係發動三百啦，全香港人。咁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質疑，就話點解司徒華當年要嗌停呢個三百，同埋嗌停擠提呢個中文咧，係咪先？即係如果當其時擠提中文加埋三百，嗰陣時可能真係成為壓死中國共產黨嘅最後一根稻草㗎嘛。 咁呢度要再補充咧，就係呢個呼籲擠提嗰個係陳文雄啊，OK 嚇，陳文雄教授啊。 咁啊，即係點解嗰陣時擠提咧？講多少少啦。 冇嘅，咁嗰陣時大家其實都好，即係好有一種嘅 即係國際環境嘅輿論係點樣樣咧？成個世界嘅氣氛對於中國係點睇嘅？ 第一樣嘢一般嚟講係估計唔到佢會咁做。咁對佢咁做嘅時候，即係套用阿劉慧卿講嘅説話，好震驚啦。咁震驚住，其實大家都冇一個好長遠嘅反應，即係未知點。嗰陣時美國總統係 Bush 啦，即係 George Bush 啦。咁其實全世界其實都睇美國佬點做。咁但係美國佬咧就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就比較係好保守。咁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 George Bush 佢早期咧係因為佢喺一個中國嗰度係做聯絡員嘅，嗰時未建交嘅。但係佢應該係第一批去中國嗰陣時候嘅美國嘅官員嚟嘅。咁可能佢對中國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啦。咁所以就即係基本上冇利用到個機會。咁但係呢個亦都要批評台灣嘅。台灣喺呢個問題上當其時冇當機立斷，即係李登輝 應該做啲咩咧？ 唔使講啦，大家自己諗啦嗰啲就。 唔講得啦，即係而家又 即係唔係唔講得，而係其實好多好多選擇，應該咁講，可以好，佢可以好多選擇。 應該話嗰個係一個極度混亂嘅時間， 因為係極度混亂嘅 混沌啦，即係混沌係一個冇秩序嘅時候，睇下邊個能夠建立到個新嘅秩序， 邊個夠膽啊？即係佢可以貨施到就係喺呢個啲跟住落去推全點。但係其實當其時一般嚟講，覺得就係呢個咁嘅政權撐唔耐，北京，因為你純粹用武力嘅鎮壓。咁所以大家就講，喂，你遲早都咩噶啦咁樣，咁又即係跟住睇下點啊？咁結果就唔係，結果就阿鄧小平追咗翻嚟，咁跟住就搞咗一個即係經濟改革開放啦，即係深化改革開放啦。其實之前已經有噶嘛。好啦，咁頭先阿浩天問嗰個問題就係當其究竟係點樣咧？咁當其睇咧，其實係冇人，即係好情個情況同而家一樣，即係冇人貨施到話，喂，咁跟住落去點先係嘛？但係其中一樣嘢，港英政府應該做嘢。港英政府應該在那個時候 去做一些事去 make sure 去保障到香港長遠的、那個情況。咁其中一樣嘢，我認識得嘅人 flow 出嚟嘅，就在香港建立呢、這個聯合國亞洲區總部。咁但係心咧又係無疾而終啦。咁另外一個阿羅德成嗰陣時講太平門啦，就應該九零年或九一年就係喺唔知某個地方買一個島， 澳洲定唔知邊大西洋嗰度。 係啊，即係好 N 唔知 N 買一個島。咁跟住即係如果香港人有事就去嗰度，嗰個叫太平門。咁 turn out 就當其時我哋即係好大部分人都覺得係好戇居嘅事一件事㗎嘛。但係而家 turn out 喂可能唔戇居喎呢件事。 但係我覺得都係戇居嘅，即係屌你有冇荒山野嶺一個島咧做乜嘢？即係你都唔會變。 即係你到而家都仲覺得係戇居啊？ 戇居，即係你唔係諗住你去到嗰度可以新香港啊嘛？即係香港之所以係香港，一定係個地理位置、地緣係。 新土不易，即是你离开了香港咁就好难是香港人啦。 唔系啊，即系嗰阵时啲人可能即系好自信，你知道香港人好捻自，好捻有自信，好自负噶嘛。 即系我去到边度都搞掂嘅。 系啊， 但系头先即系我 full 第，即系讲第一个喺香港即系建立呢个联合国亚洲区总部，咁你觉得呢个提议 O 唔 OK 啊？ 呢啲冇乜特别啦，我就觉得。好事嚟嘅，系嘛？即系而家香港话整翻个咩联合国乜乜中心喺度都好噶，系嘛？但系。有冇實際作用呢？我真係好懷疑，即係佢開咗咁啊，轉個頭攞去執嘅啫，係咪先？咁中國趕走 咁聯合國咩用？有咩用咧？係咪而家 聯合國其實有咩用咧？即係講到未聯合國有咩用先？即係如果你話咩整個美國嘅咩領事館整多幾個喺度咁，我可能有啲用，因為你喐美國的反應啊， 唔係或者美軍基地咧， 唔係啊呢啲咪即係整個 嗱嗰句講緊嗰陣時，唔係講而家嘅，講嗰陣時， 講嗰陣時啊， 係講嗰陣時啊， 講舊時，係啊舊時，係咯咁舊時嘅時候，如果你整個聯合國乜乜中心喺度，其實都冇乜意思啊，因為聯合國都冇乜意思啊，咪即係不嬲都係咁 咁仲有嘅 冇啊，即係都有啲嘢做下， 仲有嘅咁其實係仲有好多嘢要做。但是當其時就是在大巡熱底下那個即是 Dale Wilson 這個維奕遜這個港督就很無能，即是在這件事上很無能。 維奕遜是一個左膠來的嘛， 中國通， 他是一個很愛中國的， 很愛中國文化的 左翼，其實都挺左的。 如果不是阿尤德死，他就不會做這個位置，但是尤德就突然間心臟病發， 所以就當其時是一個很愛中國的大左膠， 咁結果咪俾阿馬卓安炒 Q 佢咯。 啊啊， 咁咧就講翻司徒華，即係講翻教協啦。咁即係大家舊底少少就會知道民主黨教協支聯會呢所謂嘅三維一體啦。咁亦都講到呢個大中華啦，大中華情義結。咁咧就其實嗰一堆咁樣嘅組織啊，包括學聯啊呢啲咧，嗰陣時司徒華或者泛民佢哋嗰啲衍生物咧，就搞出嚟嘅組織咧，個模式都好似嘅，即係好似所講教協咧，佢哋會自治物業，有幾個單位咁樣嘅，咁然後又會發展一下啲 business 啊，自己揾。 所以而家譬如你今日咪見到咪成班人湧曬去超市嗰度買嘢咯。 係啊係啊，嗰啲咪自己物業咯，即係佢哋。那些組織呢其實很有系統，司徒華都很厲害，很有方法怎樣去搞組織，就是去分裂一些組織出來啦，產生一些新組織出來，然後讓它自立啦，自成一國啦，有不同的分寸啦，就是支聯會就專搞一些比較中國政治少少嘅教協咧，就係一個工會少少嘅，係嘛？就 佢直情係工會嚟㗎，直情係一個工會。 係啦，咁民主黨就係本地少少嘅政治咁樣，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個調子，即係嗰個都係一樣㗎啦，都係大中華嘅。即係去到咩學聯以前嗰啲規章咧，都係放任關心嘅，即係放眼中國，關心中國，唔知乜嘢啦。 學聯根本就係左，係左翼嚟㗎嘛。 即係都就係 呢個系統嚟㗎嘛。 基本上都係支聯會啊、教協啊、學聯啊、咩聯啊嗰啲，就係嗰堆嘢啦。咁佢哋所做嘅咧，就係啲好溫和嘅，就真係組織聚集咗一班類似立場嘅人啦，然後俾少少一啲好實際嘅利益佢哋啊，即係好似工會咁，即係工會有工會咁有用噶嘛。 買佢買嘢平啦，你睇醫生啦嗰度配眼鏡啦，或者今日啲人講嚟配眼鏡好好啦。 咁呢啲就係幫助佢去動員，即係傳統係太耐都冇涉獵呢個範疇。即係你講到政治咧，就動員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尤其是共產黨點樣起家咧，就係靠煽動啦，靠組織啦，動員起家啦。搞工會啊、工人運動啊，總之都是人啊，群眾運動。簡單嚟講就是群眾啊，一致己之啊。咁咧，群眾運動咧，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嚟講咧，就好罩忌，因為呢個就是當年佢自己起家嘅方法啊嘛。咁而司徒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亦都係一個出色嘅共產黨員咧，所以佢喺呢方面咧都掌握得幾好。所以你見到佢搞組織咧。都有一手的，很有系統的，有方法的。 同埋你知不知道他有一條一個即係公式嘅？佢幾句説話講到啱，你最緊要揸住支咪， 係啊， 一 咪， 最緊要 一咪在手， 係啊， 天下 唔係仲有一支咪，最緊要你揸住咪，人哋冇得揸支咪喎，係你揸住嗰支咪，人哋冇得揸住。 即係呢一個嘢咧，就傳承咗俾泛民之後啦。我哋講過邵家臻啦，佢有三支咪啊嘛。佢一袋仲有袋咗兩支士啤咪，呢、這個華叔教我一咪在手天下我有，我一支咪冇咗，咁我做第二支、第三支，最緊有支咪在手，最緊有大台嚇，最緊有四。 其實嗰支咪就代表大台咧，即係而家我哋去睇個問題就係、 是，即係所以華叔咧，阿司徒華冇叫佢咁樣親切先，屌呢個司徒華咧就係、是、一個高手嚟嘅，高手就係、是、呢個搞組織啦、煽動啦、群眾運動啦。即可以話是政治上的一個、人才啦，亦都係共產黨最撚 like 的啲人啦，因為搞組織好叻。咁咧搞組織呢啲咧，亦都可以好曖昧啊！即係搞咗個教協出嚟咧，咁我係教師咩咩協會啫嘛，又唔係搞政治嘅。咁但係其實佢入面係有好明顯意識形態喺度，即係一吹大雞啊成咁，嗰啲人又會吹雞。咁但係咧，日常嘅時候咧，就唔同你講政治啊，即係講啲福利啊，即係可以咧照鏡啊嘛，睇下啲翻版嘅，即係喺香港本土咪工聯會啦、啊，係咪先？即係你司徒華，你民主派有啲類似咁樣嘅嘢咧，共產黨咧，佢自然咧都有一個對頭組織嘅，一定有嘅。即係譬如話，而家即係之前一路以嚟嘅法輪功咧。佢一定有個對家噶。 哦，咁啊，呢個我哋數出嚟啦。譬如咧，就你有信報，有經濟部啦。 啊。 以前係商報啦，即係其實一定係好頭先咁講嘅。有教協就有教聯咯。 係啊，教聯呢個禮拜咪出嚟抽水咯。哇！你不負責任喎、啊，就咁解散、啊。 而家教聯搞一個新嘅工會噶啦。咁另外咧就有學聯有學協咯。 啊， 全部都有一個對應嘅，所以有網台，佢哋都有網台。 係啊，法輪功佢咪整個清關會出嚟搞你咯，佢會一定有一個對口啊單位咁樣去同你借抽啊。即係工聯會即工民，即工聯會做嘅嘢就一樣，就係、是。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平，即係工會咁樣，俾好多福利嚟嘅，睇醫生啊，買嘢好平啊，買電器買乜鳩，俱樂部功能俱樂部周圍都有，置好多嘅物業。然後咧，因為我聽翻某某東方記者講翻俾我聽嘅，佢話當年工聯會即係接收咗大量中國落嚟嘅嗰啲難民啊、移民啊點樣，咁嗰啲全部低下階層啊、勞動人口啊、做工人啊嘛，咁入曬工聯會啦。咁就即係冇親冇物，死咗之後剩低資產點咧？哦 ，fat fat 咯，屌！咁啊，工人死咗個單位點咧？哦 ，fat fat 咯，咁咪入工聯會數咯。所以工聯會係有巨量、極大量、無限嘅金錢、無限嘅資源。咁咧就平時咪搞啲福利咯。咁但係吹雞嘅時候，同埋明顯嘅立場啊嗰啲咯。所以有民主黨啊，民建聯係咪？即係職工盟啊，有教協呢啲，佢又自然 職工盟就有工聯會， 有工聯會啦，係咪先？咁所以佢一定係有個同你打對台嘅嘢，而且亦都係你見得到係同一個玩法啊，即係同一個系統啊，即係你搞一個咁嘅工會組織，佢又搞一個工會組織，因為呢個就係佢嘅套路嚟噶嘛。其實佢都係用翻佢自己嘅套路打翻你個套路，或者咁講啦。其實司徒華因為佢係共產黨員，即係佢表面上就係一個反抗嘅勢力，實際上。他就是立晒所有反抗勢力，然後控制埋個反抗勢力。他要反就反，唔反就唔反。去到關鍵嘅時候，我係反你啊反你，但去到嗰下我就禁住就唔俾你反。因為冇錯啊，佢係統率咗、組織咗好多嘅反抗勢力，好似好大。但係最重要係咩啊？支咪喺佢手， 係啊， 屌你一咪在手，天下我有個大台去嘅。而家所有嘅反對勢力喺曬我控制之中。我喜意他哋反對就反對，我要他哋不反對就不反對，所以咁多年嚟五區公投，係嘛？即係八九年三罷擠提，等等很多很多嘅嘢啊，永遠去到咧有個位咧就可以和氣收場嘅，即係有個 equilibrium 咧，香港同中國嗰個關係啊，或者係啊政治平衡嗰樣嘢，去到嗰下嘢咧，司徒華咧佢就會同你撳住嘅。佢唔會俾嗰啲事情發生嘅，佢唔會打破平衡嘅，所以咁多年嚟咧，中國都好健在，而香港咧都好健在，就係好 under 中國咁健在 under 嚇，即係對於中國嚟講，香港都好健在。 其實你講嗰個最核心嗰樣嘢就係佢客觀上都係一個維穩嘅因素嚟嘅。 係啊，我費事講嗰兩個字啦，咁你講咗出嚟啦。維穩。 唔係，但我記咗頭先我講客觀上係一個維穩咁樣嚇。 實際上都係嘅。即係。是客觀上是咁實際上都是我覺得，即係出到嚟個結果咪就係違反咗咯。屌，如果八九年啲人擠提咗中國銀行，如果啲人三罷咗，如果五區公投咗，如果乜，如果物，屌幾撚多，即係過往其實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機會，好多嘅時機，對比今時今日。你唔好話即係做啲咩，你講句嘢都好啊。今日都冇個時機俾你講句嘢啊，係咪啊？講句嘢都話我哋講一嚿屎啫嘛，係咪先？即係所以話嗰陣時一路以嚟，香港人有好多嘅突破嘅機會，有好多嘅時機去俾你做好多，即係好多嘅可能性啦。即係唔好話一定會做啲咩，但學你話齋喺嗰一下嚟講，有好多嘅選擇，有好多嘅可能性。但是偏偏他选择抹去所有的可能性，维持现状，即是司徒华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维持现状，每次去剧变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维持现状，得力几嬲啊，掉水弹大声咪。所以呢即是你说教协其实都挺无辜的，是不是先？教协现在被人搞得挺无辜 的。我们要 update 个情况，就昨天教协就宣布了他们会解散，但有问题就是如果你看那个他的会章，就是三分二的会员通过才解散的。 三分二会员那就是他那些教师会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资产怎么处理，因为如果看个资产 都相当之丰厚的。咁但係即使係咁樣咧，就我哋最新消息，即係我哋今日做節目嗰陣時候，即係睇到新聞就係話咧，新華社嘅評論員就話：你估你解散得㗎？ 喂，好簡單啫，你睇香港大學學生會咪知咯，即係評議會佢哋嗰陣時出咗個動議，話支持， 即係悼念， 係啊，親一次客咁樣，跟住就俾人搞，咁佢哋自己接埋啊， 道歉 啊，解散啊，咁樣，咁我學校都追曬佢噶，係咪啊？照揾咩國安查佢啊？而家停咗佢哋學，唔係停佢哋學啊， 唔准入個校園， 禁足校園，咁咪即係停學啦，屌！咩都未發生， 嗯， 啊未審未判乜鳩咁啊！但係個學校已經即係封鳩咗你，即係意思話喺呢個時候就比較尷尬啲啦。即係你會覺得係、哎、我縮我低調啲，咁佢就可能會唔搞錯。即係而家係 冇噶，你就算跪低，佢都搞你噶，而家 係 咪？ 而家處於一個狀態就係毛澤東所講而將成勇追窮寇啊，莫學 莫學工人個 孤吊命啊！意思即系话，而将成勇追穷寇啊！莫莫爆孤吊明，即系意思就系追佢咯，系咪？即系你追咗穷寇啊！你而家好勇猛，个势喺你度啦，就喺度追到底，就千祈唔好追啲唔追啲啊！去到河边又话耶，我赢咗啦咁嘅样，追到底，赶救穷王，打死佢，打到底。而家香港就係咁嘅情況咯，佢見到有學生會啊，你縮啊，然後有冇人撐你啊？咁呢個都係現實，即係事實嚟嘅，真係唔係話怪佢哋，而係真係冇人可以撐得到，佢都撐唔到啲咩。咁而共產黨都睇到呢個事實啦，即係客觀就係你哋根本冇抵抗能力。咁我理得你啊，你企喺度跪喺度啊，嗌啊喊啊咩都好啊，我就係要嚼你噶啦，有得你做戲，有得你點啊！如果扮死都好，我又唔俾你扮死，我就要打死你。因為我話俾你聽，全世界你哋冇人可以再反抗我啦，係嘛？即係諗都唔使諗啊，唔使旨意啊，走一粒啊。咁而家都租到個蘋果啊，報咗啦。 蘋果啦，教協啦，咁跟住傳咗啲公文啦。但係喺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就已經傳出咗，即係林 雲鎮就失先陣亡啦，係咪先？即係。 但係阿陳浩之前講過噶嘛，佢話有佢一日喺度，即係都唔會搞失民鎮噶嘛。 咁佢仲喺咪度？ 佢而家坐緊監， 佢坐緊監，咁即係佢唔喺度咯。咁所以民陣解散，咁我冇得擺佢啦，因為佢都唔喺度。即係連肯撐嘅人都唔喺度咯，所以咧就撐唔到咯。即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咪執咯，都唔緊要咯。即係你民陣你留喺度有乜咁嘢用啫？你七日嚟都搞唔撚到遊行啦，咁民陣有咩用啫？係咪難聽啲講句，還掂你都做唔到嘢噶啦。即係我又唔。冇所謂，你哋咪走。 不過我對於呢個樣嘢，我自己有一個即係估計嘅，即係如果阿司徒華喺度嘅話咧，教協係唔會就咁解散。 哇！但係台長，你講呢句説話，司徒華死咗幾多年啊？ 但係你要記住啦，佢點解會死咧？ 佢點會死啊？個癌上腦啊，長毛鬧佢，因為 佢係有癌症，但係嗰陣時其實就康復緊嘅，就係五區公投嗰陣時候咧，佢度橋。嗰晚就攞咗支煙嚟食， 啊， 咁跟住就復發咯， 系咩？ 系啊， 食支煙就死噶啦， 系噶，癌症有陣時係咁噶咯，即係咁你 食咗支煙復發， 系啊， 真噶， 系啊， 邊個講啊？ 我講 嘅，你講啊？ 咁嗱，即係頭先講，當然好劇戲劇化啦，但係五區公投嗰陣時，其實佢原本係康復緊啫嘛，佢嗰陣時就好粗魯咯，即係有四圍去啊，又上去陶傑嗰度啊，又周圍即係講呢樣嘢啊嘛。咁 記得 有即係有一次喺維園嗰度就俾即係一個應該好似有一個人就窒 Q 佢咁樣，嗰陣時好怒氣啦，即係問嗰人就問佢你係咪賣我豬仔啊嘛？咁佢就 我係話你咩嚟啊？ 係啊係啊，咁佢嗱呢啲 豬肉咩？我賣到你咩？ 係啊係啊，咁、你一到呢啲咁嘅情緒化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癌症就會復發咯。所以我自己有一個即係猜測就係話咧，如果當年五區公投，如果佢唔係咁做咧，佢即係保持個身體咧，佢未必用早死嘅。 即係台長，你係咪想講客觀啲嚟講咧？佢做咗啲折壽嘅事情啊？係有報應啊？ 報唔報應咗又即係要若干年之後先睇到啦。 但係即係 但 係 折壽就肯定 嘅兩回事嚟嘅。佢真係的確做咗嗰啲嘢，所以折咗壽。 嗰個講得好清楚，就係當其時，如果佢安心靜養，佢 冇搞咁撚多嘢，係嘛？即係台長心入邊係咁 調緊嘅，直情係。唔好理嗰件事咯，咁我諗到依家佢仲會喺度。 好，我哋休息一陣。